Thank you. Thank you.

蓉啊，一个眼儿哟，来一个蜜蜂儿，它蛰我的手心儿啊啊，甩手丢了金戒指儿啊，哎哎哎哎呀。我的那个情郎哥给我买的啊啊，1003分儿啊，哎哎哎哎呀！要啊是啊，老头捡那鸟啊去呀，一个眼儿哟。请到我的家中啊，附上酒席儿啊，我情愿认个干亲戚儿啊，哎哎哎哎呀！要啊是啊，哎，小伙儿啊，捡那鸟啊去呀，一个眼儿。什么礼物我都乐意儿啊，就是不能拜天地儿啊，嗯啊哟。 Thank you. Yeah. 上山高楼楼，手里拉把锣儿，开山。 怕虎豹狼贼狂贼火柴狼啊罗 上 Thank you.

下流种那么可呀哈尼呀，姐呀姐呀，下流种那么可呀哈尼呀。人说流种的姑娘好，那么姐可呀哈尼呀。哥哥姑娘会梳头吗？姐呀姐呀，会梳头那么可呀哈尼呀。姐呀姐呀，会梳头那么可呀哈尼呀。 姐呀姐呀，鬼羞羞的嘛。